这葛根汤，它在治疗伤寒的意义上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对不对？就关系到这个干枯的神经或者是什么经络啊，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西医说的什么东西。但是呢，葛根本身这个药，其实这个药我刚待会要讲的东西，其实是有一部分它是凸显在我们下一个要教的方子，就是葛根黄芩黄连汤的地方。就是葛根，我们说它把这个水气拉过这个脖子，对不对？把水气疏通了，然后再下来。那这个过了头顶的水气呢，降下来就可以帮我们的身体灭火，对不对？所以其实葛根系的药物呢，常常是可以把这个眼睛、鼻子、耳朵、喉咙的发炎啊，都退掉的啊。这一就是说它的这个消除炎症的啊，这个力道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用了葛根汤，其实以处理的经络来讲的话，它可以说是同时处理阳明跟太阳两经的邪气，而葛根是凉润的药，而麻黄把这个阳气发出来是标热本寒的药，所以麻黄发掉的东西，其实你说麻黄是发热气还是发寒气，其实都可以，对不对？麻杏干实际上就发寒发热气嘛，对不对？主要是把邪气发出来，至于是寒湿的不是那么要紧，对不对？麻黄的这个地方是比较无差别的。所以葛根汤呢，它的处理呢的东西啊，除了后脑勺僵、肩膀酸痛之外，其实一般的后脑勺僵、肩膀酸痛，我们也讲说，上次讲桂枝加葛根汤也讲了，对不对？就是当然你加了麻黄，可以让这个回血管更通啊，就是效果比较好。可是你一旦加麻黄，你是长期也会虚掉。所以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你就干脆就桂枝加葛根汤再去加减。我们也讲过，郝汉山先生的书里面有说，对不对？讲稿有讲。可是葛根汤的效果来讲的话，的确是这个日本人说的肩凝症，就肩膀凝固那种病啊，或者是泛指各种人的这个上半身的各种发炎啊，葛根汤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他感冒喉咙痛啊，他那个发炎是什么？从耳腔痛到喉腔，你知道，就是这种地方。那种或者是眼睛有点发炎，那种结膜炎、角膜炎，病毒性的这种眼睛。哎，结膜炎、角膜炎哪一种是病毒造成的？还是都是？啊，就是甚至有一部分的针眼也是病毒造成的，对不对？针眼虽然到后来会化脓，可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是病毒引起的居多，所以针眼也是一种长在眼睛上的温病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啊，葛根汤都有一定的疗效。那如果你要以太阳阳明两经而论的话，葛根汤啊可以治到一种东西，就是阳明经过的地方，葛根汤可以顺便清。那走在人的脸颊的阳明经会过到什么样？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鼻窦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说的鼻窦啊，什么肥厚性鼻炎，什么鼻下糜烂，什么什么那个东西啊，葛根系的药多多少少有效。但是你要知道，张仲景的方，如果你是完全照书生病、照书吃药，那当然疗效是非常好。但是鼻窦炎这三个字，张仲景的书可没有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就变得要碰碰看。如果你猫到了就会很有效，但有的时候也会没有效啊。这个你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就是容受度，因为它不是葛根汤真正的主轴的用途，而是我们顺便来就是清太阳跟阳明两条经，看这边是不是顺便会好。我觉得中医这个部分的鼻窦炎的这之类的东西啊，是蛮值得开发的一块这个处女地。因为我有听说朋友啊，他那个鼻窦炎开刀开得好惨烈，就是从那个从嘴巴里面这样子开上去，然后把里面的什么脓挖出来怎么样，对，据说可以抽出好多好多脓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鼻窦炎真的开刀开得非常的疯狂啊。那你会觉得说，天哪，我这都是流鼻涕的病，就开启到了像怪异秦博士在整容一样，就是非常 惊人啊，就整个脸都会掀起来那样子搞。所以如果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处理的话，大概还是好。那当然鼻窦炎有它比较就葛根性的药是会有用的，像那个鼻蓄脓、肥厚性鼻炎那种东西啊，在那个科学中药的那个贩卖的地方有一种汤叫做鼻梁汤，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对鼻子很好的汤。这个汤我也只用猫猫看啊，不一定会有效，猫猫看啊。而且如果你里面已经蓄很多脓了，你要吃多少才能完全消掉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鼻梁汤呢，它就是葛根汤的主要结构里面呢，然后还有加桔梗、石膏、黄芩、辛夷、川穹。像那个辛夷这个药啊，它是长在那个辛夷这个药那边看哦，写啊，啊，谢谢同学提醒。就辛夷这个药，你们有没有看过过年的时候插的那个猫柳？有没有看过？那辛夷就是一个很像猫柳的东西，就是长在树的枝头的顶端一个绵绵的东西。那它白白绵绵的，刚好跟我们的肺一样，对不对？肺是又白又松又绵，然后长在枝头的顶端，所以它是专门把脑里面的风邪通出来的药。当然，你如果用心一用太多，脑会虚啊。但是中国人都说鼻涕是脑子流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驱除这个的效果。所以就整个葛根汤结构再搭一些清热啦、排脓的药，像桔梗就是排脓的药嘛啊。那这个搭一些清热消炎排脓的药搭在葛根汤结构里面变成这样一个方子，那有的时候这个方子就可以处理这种东西，处理的不错。但是真的只是有的时候哦啊、哦，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要加苍竹或者白芷。为什么要加苍竹啊？这个请各位去看就是工商服务时间啊，请各位去看李海厦人际班的这个本草的教学啊，就是它就是苍竹这个东西呢，它是能够去这个脾胃的阴实，对不对？就是苍竹我们教过，对不对？就是这个湿气积蓄在脾胃，它能够把它破除掉。那同样的苍竹，它的药是因为它芳香发散，几乎整个上半身有积蓄的湿气它都可以把它破除掉，所以要么就是白芷，要么就是辛夷，要么就是苍竹，反正一定要有破阴实的药搭在里面啦，就是要能够把这个积蓄的湿气把它清干净。那清到哪一天，那要吃几罐鼻梁汤那个不知道，但是主要就是在治疗这个我们一般说的那个鼻子过敏的这个病的时候。当然我前面好像也跟同学讲过一次啊，就是南投那位先生教我的啊，那个思路一定要记得。就是很多人他鼻子过敏或者是那个咳嗽咳不停，在美国会咳的回台湾就不咳，那个鼻水在美国会流鼻水的到台湾就不流，在台湾流鼻水的到美国就不流。你们有没有这种听过这种人生体验？有吧？那这里就出现一个西医系统跟中医系统的一个不同的点啊。那这个地方我比较能够说可能是西医系统的一种谬误，就是西医系统把这两种东西都看成同一种病，比如说花粉热或者是鼻子过敏，对不对？可是这两种流鼻涕在中医的主轴来看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空气干燥的地方，因为太干以至于鼻子变鼻腔变得很敏感，对不对？一直流鼻涕，那个鼻涕是因为你的肺阴虚，就是你的空气太干，你的整个呼吸器的这个水分都不够了，所以你会很敏感，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呢，你的那个鼻涕是因为你的鼻腔要救那个干燥，所以拼命的分泌鼻涕来润自己。所以如果是肺阴虚的鼻涕不停啊、哦，那那个人的鼻子一定会有阴虚的调子，就鼻子看起来很没有肉。那可是台湾这边是湿气很重的地方，所以湿气很重的地方的这个东西不是阴虚，是阴实。就是你的这个肺啊，已经有太饱和的湿气了，以至于再遇到风遇到寒它顶不住，所以一直流鼻水。 所以这两个病是完全颠倒的病机跟治法。所以你在台湾会过敏的那种鼻子往往是阴实，那阴实的话这个人的鼻子的肉就会看起来肥肥的，那如果在美国发的那种鼻子肉看起来就干干的，懂不懂？所以一个要用润燥的药，一个要用破阴实的药，刚好是颠倒的，就这个治则至少要先记得，好不好？那至于要用什么药，各位同学再慢慢去想想看。像鼻梁汤其实有某个程度是破阴实，那但是它也有某个程度是可以清热，因为有的时候阴实也会化热啊，就是那。但是这样的思路，我不晓得同学可不可以理解啊？至少要能够理解，就是不是美国的花粉症跟台湾的鼻子过敏是一样的医法啊，刚好是相反的啊。同学请说。在台湾，大家是不是鼻肉肉的看起来比较多？同学这样问。啊？就是鼻子看起来很肉很薄。你看那个电影里面的外国人，他鼻子肉看起来都很薄，就是鼻翅啊，鼻翅的肉很薄，鼻子旁边啊，就是我们的那个鼻翼啊，就是是吧？是不用写了吧？就是两边啊，所以我们如果台湾的人有过敏性的鼻子的话，大概肉都比较多一点啊，就是。或者说我们阴实的人，比如说张仲景的书里面有说啊，这个人如果有痰饮的话，那个脸孔看起来会看起来水水的，就是有一种肉脸看起来有点嫩嫩的，其实那是水太多，所以我们的鼻子旁边，鼻子过敏的人鼻子旁边往往那个肉看起来是水水的，就好像果冻塞在里面一样，就是那个肉里面有点果冻一样，那种肥肥厚厚的感觉这样子。所以痰饮症的人看起来气色都很，有的时候气色看起来很好，因为他脸看起来都好像很光润，但那个光润其实是因为痰饮啊，是水代谢不良，就是因为水肿所以多了一层很嫩的皮这样子。那同学在笑啊？啊，等一下，我不晓得啊，我上课没有戴眼镜啊，同学怎么样我都看不到，所以请同学不要对号入座啊啊。那再来葛根这样子清这个经的时候呢，也可以知道什么呢？但这都是试试看啊，接下来我想都是试试看。比如说像加白术跟附子啊，在一般临床是治疗三叉神经痛或者上肢神经痛，就是人的脸上有所谓的三叉神经嘛，就是那个脸会抽痛，那加白术附子治疗三叉神经痛或者上肢，就是身体上半身的神经痛，那这个也是试试看啊，不是绝对。就好比说大陆的李可老中医啊，他就说如果你三叉神经痛痛得要命，然后你要赶快去问那个人膝盖会冰不冰，如果那个人 三叉神经痛得要死而膝盖很冰的话，那个是火不归元，就是他的这个下焦的阳气不够，这种热邪都上来了，所以神经在发炎。那这个膝盖很冰的三叉神经痛，要用父亲煮的萤火汤，就是萤火归元，用地黄肉桂这些东西把上面的火拉到下焦去，那个三叉神经痛才会好啊。所以还有很多不同的辨证点，这只是一个大概啊。那如果是啊，我们说的这个鼻窦，就是上颚里面的这个孔洞里面在化脓啊，这种病的话，那常常配合的药呢，除了辛夷，刚刚说的辛夷之外，还有薏仁啊。其实薏仁跟那个什么呀，桔梗都是可以排脓的药啊，所以就是赶快加点，让那个脓赶快去掉嘛啊。那辛夷薏仁之外还可以加地骨皮啊，地骨皮是如果你长期吃的话，地骨皮比较清热又不伤肾啊，那就是这样子的结构，葛根汤加这些的话，就是我们用来处理这个鼻窦里面的化脓症啊比较多。还有颜面神经痛有时候可以用，因为颜面神经痛也有热症啊，热症要一面凉清热一面驱风邪啊。那如果是角膜炎腮腺炎啊，牙龈发炎、内耳炎、中耳炎，当然内耳、中耳这个东西，中耳有一部分是要用到小柴胡汤，因为中耳里面的那一坨水是淋巴液，对不对？清淋巴是要用小柴胡汤的，就是要看。但是如果是那个耳咽管，就是 你知道吗？人的耳朵不是会有一个地方通到咽喉，对不对？所以你坐飞机气压太大，你这样的用力吸一下，捏住鼻子用力喷气，给耳朵那个气压会回来，对不对？那耳朵，一个人的耳朵进来，他这个耳瓜跟管平衡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淋巴系统，但是再进来就是耳咽管的地方，哎，内耳到通到喉咙那个地方，那个又变成等于是头部的发炎，那又不属于淋巴系统了，所以又是葛根汤可以处理的。所以如果要治疗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要加桔梗跟石膏啊，就是葛根汤本来就是阳明，有带到阳明，你再加石膏去帮忙清热，所以就葛根汤里面加桔梗跟石膏。你说桔梗是排脓也对，说法这个如果用十方派的说法，就是桔梗是把药性拖到上面来，就是桔梗它在推的时候会把药性拖到上面来，所以你用了桔梗跟石膏的话啊，这些什么那个的，所以感冒有人到后来他那个痛就吞口水的时候，那个耳朵连着那个喉咙那一条在痛，那那个地方就是有时候葛根汤或者小稍稍加一点小柴胡汤或者加一点石膏几个啊，那这样子腮腺炎有的时候也可以，咽喉炎、角膜炎，因为角膜炎对不对？那也是眼睛在，就是眼睛在受病毒的攻击嘛，葛根这样子转上来也能够带到一点啊，所以那葛根加桔梗，葛根汤加桔梗石膏这个结构，针眼刚发作的时候也可以用。只是针眼如果真的到了有脓的时候就慢了一步了啊、哦、所以要最好把握你刚开始觉得眼睛有压痛的时候就赶快吃，那有的时候就可以很快退掉啊、哦、有时候加薏仁排脓啊，那加薏仁排脓也有点慢啊、哦、就是加薏仁排脓当然是可以，就你又加桔梗又加薏仁又加石膏是可以的啦啊、哦、但是总是慢了一步，就是你最好在它脓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把病毒赶走，这样子比较好嘛啊、哦、那当然介绍的这一堆加减都是有时候有用好不好啊、哦、不属于张仲景诏书生病的范围，那它的疗愈力就可能稍微低一点点啊、哦、不过以一个汤剂的主轴的思考，我们稍微推扩一点点，那同学也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知道一下。有的时候家里面有葛根汤，顺便加几味药，哎，大概50-50至少可以有啦，对不对啊？就是你们考虑看看。那么再来呢，我们看一个葛根加黄芩黄连汤啊，这个葛根加黄芩黄连汤，我们又回到这个7枝3条，7枝3条的这个地方，他说太阳病桂枝症，一反下肢力碎不止，脉促者热未解也。然后呢，喘而汗出者呢，葛根黄芩黄连汤，甘草汤组织啊。那这个葛根芩连汤呢，他先给一个病机是这样的，本来是桂枝汤症对不对，太阳经受邪，然后呢有一个庸医啊、哦、给你吃什么承气汤这些东西让你大拉一通，那里面的气一虚，这个太阳病的病邪就啪就陷进来了。那如果是脉跳的比较促，其实严格的促脉应该是跳得很快让偶尔停一下，但是这里的话就当做急促解就好，就是脉跳得很急啊、哦、那这代表它里面还有热。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葛根加黄芩黄连甘草汤里面呢有黄芩又有黄连，对不对，都是清热的药，所以你必须要断证说这个人有里热才能用。那如果是像桂枝汤、麻黄汤，那个是有里寒的，那不能用，是不是？所以要确定它有热，所以这个脉还是很重要的。那至于喘而汗出者呢，可以用葛根芩连汤主之。那喘而汗出你就打三角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啦，就是人那葛根芩连汤主要治疗的东西就是热力，就是你在拉肚子，这个拉肚子呢或痛或不痛，但是你拉的时候那个水泄的同时你会觉得大便偏热偏臭，就你本人会觉得那个大便好像热热臭臭的拉稀，这样子可不可以分辨啊？那至于说喘而汗出的话， 就是就当作是可以有就好了。因为张仲景讲的并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习惯用的辩证点是又拉然后又热啊，那个拉稀是热的，那你要断定是热症，你再帮忙把个脉是跳得很快的，那就比较偏热嘛。那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我们讲最简单，它的葛根是半斤，对不对？那如果以这一件事情来谈，就是这一条本身来谈，它的病机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太阳水金之气，对不对？在过这个风池风府穴之前都是热水气，对不对？是命门真火把它烧热的热水气。那这个命门真火烧热的这个热水气上来，过了这个我们的通风口风池风府穴，让这个外面的冷气进来，然后让它在这边变冷，对不对？然后再降下来滋灌溉我们全身。那如果你在感冒的时候，在到这个水晶之气到风池风府穴之前就会打断的话，会怎么样？它就会直接从脖子这里那个气被打下来。那一旦这个无形的水晶之气被打下来的时候，你的有形的水就跟着它跑了。就是人的水是在受这个能量牵引，所以你把这个水晶这无形的这个水气打下来以后，这些水跟着掉下来。可是掉下来这个水呢，它具有命门之火的质，那命门之火就是小肠火，就是心火，所以它是热的。所以掉下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小肠热力，就是它的这个，也就是太阳，有点说可以说是从足太阳膀胱经啊掉到手太阳小肠经的区块去。所以那个水气就掉下来，就归并到小肠。那小肠原来是要把水收吸收了，然后这样子转上来，对不对？就又掉回去，然后撑不住，所以就啪，这个热水就这样泄下来。那只是这件事情，我做西医的朋友就跟我提出他合理的怀疑。他说，人体里面应该是恒温哦，所以拉出来的东西真的会比较烫吗？但是我们有过这种人生体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以主观来讲，我们知道它存在啊，就这样子。就小肠是永远的41度，对不对？那它如果开始拉了，可能有些41度的水会掉下来，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是处理这个东西最要紧的一件事，应该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水再带回原位，对不对？那我们葛根就要放葛根，再加葛根4两。再加4两，头一个4两再以这个胃脾胃这个胃为中轴，把底下的水抓回来，另外一个4两把这个水推回去。那可是你的这个热水掉下来的时候啊，其实你的肠整个消化器官被这个多余的热量冲击，其实它一定会过热。过热的时候或许只是热，或许有发炎，我们都不管它，但是至少要用清热的药，对不对？那黄芩黄连都是清热的药，那我们把这个清热的药加在里面，然后让这个水能够这个葛根一味毒用了很大量把这个拉回去，然后黄芩黄连放下去，那甘草放2两，我觉得甘草在这里就有非常充分所谓的定中轴的效果，对不对？定出这个脾胃在这里，那葛根就可以拿甘草当作是一个杠杆，把这个水打上去。如果你不用甘草定出这个中轴的话，这种药效就恐怕没有那么好了啊、哦。这甘草2两在这里也很凸显它的存在意义。那么像我们前面讲什么五苓散、猪苓汤都不用甘草，对不对？因为五苓散、猪苓汤那一大圈都不走脾胃，就是不是以脾胃为中轴在做事情，是那一整个大圈圈。将来你就喝到真武汤，也是那一整圈是不要用甘草的。但是这里的话，就是要用到甘草啊。那么，如果讲到最简单的呢，葛根芩连汤，你们应该这个症状，各位的有生之年应该不会很陌生吧？有没有人到急性肠胃炎半夜到西医那边去过啊？有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葛根芩连汤症的几率很高。 而且黄芩、黄连那种清热下火的药啊，都是不管你是病毒还是细菌都包医的。所以就算你是细菌性肠胃炎，如果有这个症，你就这样子做。只是从葛根芩连汤的这个病机来说的话，你会看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你拉肚子烫，那个拉的会烫屁股又臭，对不对？哇，黄泻不止，被送到西医，西医告诉你是肠胃炎。可是如果你是这个葛根芩连汤症的话，你如果到一个经方派基本教育派的这个中医这边来看的话，他的中医就说，哦，这个是感冒，就是根本连病名都不一样，而且是天差地远。肠胃炎是细菌性感染，对不对？那是感冒。可是我觉得也有现在很多西医知道这个东西是感冒，就是肠胃的感冒啊，知道的。那所以它不一定是真正的西医定义的肠胃炎是感冒，而感冒把这个水晶之气打断了，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被误下，你那个风邪够的话，那个就切断了，就是风邪塞到这边的时候，那个水晶之气就可以被挡下来了。所以因为中医有这样子一个抽象的人体的观点，所以会知道这是感冒。而你从有形的人体要观察出葛根芩连汤症的这个病机，那对不起，这一只人给你随便解剖你也找不到他的病机，对不对？这就是形而上的身体观啊，会屡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伤寒论里面，而这个部分才是中医非常要紧的部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葛根芩连汤的这另外两位新看到的药，一个是黄芩啊，黄芩又叫做腐肠。黄芩，首先我们要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这个黄字辈的药啊，有不少都是很寒的，但硫磺是很热的，雄黄也不寒，对不对？但是什么黄芩、黄柏、黄连、大黄，对不对？这些都是蛮寒的药，是不是啊？那为什么黄的药会那么寒呢？我记得唐荣川啊，清朝的唐荣川在他的《本草问答》里面就有说呀，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药如果又黄又苦啊，通常都是很下火的药。他说如果一个五行来讲的话，苦这个味道是火的本味，对不对？那黄这个颜色是属于土的颜色，对不对？他说照理说下火药又要对到这个火，对到这个火的源头属于心，对不对？应该是红色的药，应该又红又苦的药不叫下火呀，对不对？比如说像栀子就是又红又苦，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是又黄又苦的药反而最下火呢？那唐荣川就说，这是因为在五行的理论里面有所谓火生土，就是土的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火的死亡，所以你要用这个五行它所生的下一个元素放下去，这个特质才能把这个火都卸掉，就是土是火的儿子，要用它的子的颜色，就是儿子的颜色才能把这个火卸干净。所以到达黄的境界的时候，就代表火遇到这个药，就像妈妈遇到败家子，根本没有办法，用多少钱拿去了，没有抵抗力，就是都只好把火交给他了啊，所以就会变成有这个五行的定理在里面了啊。那这五行定理在这个黄而苦的药里面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当然我们说白色的药一定可以作用在哪些地方，其实也是有的啊。所以五行它不完全是虚构的啊，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能量，所以我们人类把它看成黄色啊。那说不定蚂蚁看就不觉得它是黄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世界啊。那这些黄又苦的药呢？如果是黄芩，它的名字又叫做腐肠，对不对？黄芩的质地一定是松松的，因为黄芩切开里面那个纹理是比较粗、比较松的，所以看起来像烂掉的肠子，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黄芩这味药你不用任何引经药吃下去，它一定会凉到你什么地方，就是比较松的地方，所以不是肺就是大肠。就黄芩作用的点，如果你不用任何引它的药，它是轻飘飘的，它是一种 好像一团冷冷的，就是那个倩女幽魂那个电影，那个小妾走到你背后，就连耳朵通通呼一口气，这种感觉，那种淡淡的冷啊，就是黄芩。那所以我们会说三黄里面，黄芩轻上焦火，黄连轻中焦火，黄柏轻下焦火，有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那如果，但是呢，黄芩如果有用引经药的话，它就可以引到别的地方。哎，甚至不能说引经药，我说引经药不完全对。就好比说，我们接下来会叫一个黄芩汤，那里面有很多的白芍，对不对？有白芍在脾胃那边这样子拉住，黄芩就会凉到肠胃去。如果你在柴胡汤里面有很多的柴胡，柴胡是往三焦淋巴那边跑的，那黄芩就会拉过去。所以黄芩就好像是一缕青烟啊，你用个扇子往哪边扇，它都是要跟着你走。所以黄芩就是会跟着别的饮药被引导来引导去的一个良药。那三黄，黄芩、黄连、黄柏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黄芩、黄连、黄柏这三味药呢，都是又黄又燥。这个一定要记得啊，三黄里面，黄芩、连、柏都是又黄又燥。这是要告诉你们什么？就是它可以治湿热，可是不可以拿来治肝热。可以治疗湿热，不可以治肝的热，因为它本身是燥性的。所以呢，黄芩的话，对不对？治诸黄热，治诸热黄胆，治黄胆是对的。因为如果你读过张仲景的《阳明篇》，就会知道黄疸之类的病，就是人发烧然后整个人发黄，对不对？都是湿热蓄积在里面，被你当作病机的。所以它同时又去湿又去热，那你用黄芩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又干又热，不是黄芩哦，又干又热，比如说阳明病，对不对？它又干又热，那是石膏，对不对？因为石膏是又去热又滋润，对不对？像痉病那个瓜蒌根，就是又凉又润，对不对？就是完全是有划分的啊。所以我这件事情在讲到黄芩还不很明显，因为黄芩的那个燥性不很强，可是黄连就很讨厌。就是现在基本上很多白痴啊，不要说白痴，就是中医没有那么没有认识的很仔细的人啊，什么嘴巴破就在吃黄连，是越吃越破。因为如果你这个人是处在燥热的时候，你吃黄连下去，它可以清掉一些热是没有错，可是你那个燥会更严重。就是黄连去那个湿的那个破阴湿的效果是跟苍竹等同的，跟苍竹同个等级的。所以那么鼻梁汤那些治那个鼻蓄脓那种药都可以放黄连，因为黄连可以把脾胃的阴湿排掉。所以你如果是燥热的话，你吃黄连有的时候是那个热不会降，可是那个燥越来越燥越来越燥，那么燥到你整个人血虚到那个火爆上来。所以吃黄连常常退火，退到后来反发大火，所以一定要很小心，不可以傻瓜这样吃黄连。如果你胃火很大，把到这个阳明脉这样的很热的话，那你吃石膏嘛，对不对？吃石膏退胃火，这又凉又润，怎么会吃黄连呢？那所以同样是凉药，你就会发现这个药的系列里又分出两组。什么两组啊？就是比如说肺，如果你的肺是又湿又热，你可以用黄芩，对不对？可是也就是说，那如果你是又干又热的话呢，你可能用石膏加麻黄，因为你不用麻黄，石膏不一定作用在肺；不加麻黄，石膏有时候作用在阳明区块。石膏本来是阳明区块的药，你麻杏甘石汤那样用才比较会作用到肺。那石膏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你还有什么天门冬啊、麦门冬啊，对不对？这种白白的直条纹理的，看起来晶莹剔透的东西，都是又凉又润的啊，对不对？所以你的肺如果很干燥的话，应该是用这个吧，应该用这边。 那除非是还有另外一个理论，就是有一派理论是心已润燥，就是有人说什么肺很燥，甚至可以用小青龙汤来救，因为比较心，那是完全另外一派，就是因为中医有一套叫心已润之啊，那就是有人是用有腥味的药来制造这个水气，那这个东西这个理论我现在掌握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刘立宏在那个《思考中医》有讲到说有人用小青龙汤治肺燥，然后还有效什么的，那那个是另外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我是觉得这个理论刚好在我们张仲景的基础课程里面还不太需要直接触碰它，所以我们就先逃避一下现实啊。这件事情我就先鸵鸟埋沙，因为这些理论一直引进来，一直要他斗啊，斗不过了。忙不过来了，那这个，所以在肺这边，对不对？我们就会知道，你要又凉又润的话，就有半门冬、天门冬或者石膏怎么样，对不对？那在胃这一边的话，如果你要清那个胃的火，如果你的舌苔，对不对？是又黄又厚，那就是又湿又热啦，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是用黄连是对的。可是如果你的舌苔是很黄很枯干，可是它有很多裂纹的啊，舌苔上面有裂痕，就舌苔上面是干裂的，那种干裂的是黄舌苔，就代表你是又燥又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用瓜蒌根啦、石膏啦这种又凉又润的药才是对的，懂不懂？同样是清热有很多选项的。然后如果是清下焦火，比如说我们说用来退肾火有一个叫做黄柏啊，我是念黄柏啦，因为我写那种比较复杂的柏这个字，那你们一般人写简单就写柏树的柏嘛啊，它是一种很苦很苦的树皮啊，比黄连还要苦。那黄柏要来退这个下焦的热，黄柏也是偏干燥的，所以比如说你要治那个什么夏阴的湿痒啊，或者是香港脚啦，对不对？就黄柏加苍竹再加牛膝什么的，牛膝是把药引下去的嘛，黄柏加苍竹是二妙散，对不对？再加牛膝是三妙散，就是把这个香港脚是又湿又热的病，对不对？所以用黄柏就可以跟黄柏苍竹同用，再用牛膝把它带下去，就可以让它又凉又干，对不对？就可以治香港脚。那可是呢，如果你那边是又干又热呢，那要凉那种又干又热的下焦火，那我们就可能换成知母，对不对？知母这个药是很凉又很润的药，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干的凉药跟湿的凉药啊，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下。那还有就是好比说，如果是黄芩好像是电冰箱里面的冷空气，那如果你想要一种药是像黄芩一样好像是凉飕飕的可是是很润的呢，那还有一味药叫做玄参啊，玄参是退这个所谓的浮游之火，就是真正的大火玄参也管不了，可是散在身体里面东一点西一点的火，那玄参还是可以。所以玄参就好像在空气里面天气热那个搜狗那个屋檐的有在那个喷雾气在喷那个水雾，就是玄参的药性就像这个样子啊。那至于说像是大黄的话，大黄的那种药性，大黄其实也是凉又润，那大黄它是比较会能够把这个热胀的清下来，就有拉肚子的效果。那大黄除了清这个肠胃之外，另外一个用处就是破淤血啊，伤科的药要用到大黄。因为中国古方的世界会有一个观察，就是很多人他什么被车撞或者从马上摔下来，那个人哦闷得不得了，好像整个人很不舒服，他会观察到有点这个人大便大不出来，一定要用大黄把他的大便打通，那个大便打通的同时，他里面身体的淤血也就通了啊，就是另外一个伤科的观察。当同学会说，那林志玲摔马应该怎么做？林志玲摔马应该被大家呵护着簇拥到西医院，然后请记者来。所以呢，这是林志玲。但是如果我摔马的话，就自己回家吃啊。这是仲景那个《金匮要略》的那个附录，也不知道后代谁给他补的，那就有摔马的方，那个方都很好用哦。啊。就是根本就有专门为摔马准备的方，你怕什么啊？一击之二击一啊！啊，那个还有像是有一味药，它是跟桂枝成相对的存在。就比如说桂枝能够把阳气通到血管里面，对不对？ 那相反要让血管里面能够又通又凉的药是什么，就是牡丹皮呀、啊、它也是走血管又凉又通血管的。那像栀子的话，红红的一颗，那是专门把上焦的火带下来。我们在基础班讲过，栀子是一个逆风的药，对不对？就那个下焦，如果你要用豆豉把那个肾气往上推的时候，栀子可以带着火钻过那个肾气往下啊，这是栀子。那这个至于说如果你要凉血的话，生地黄啊最强啊，当然牡丹皮跟栀子都有用，但是生地黄啊很凉血啊。那再来要凉肾的话，还有一个药是防己啊，防己是凉肾又去水的不得了，这个防己啊简直是肾的咖啡啊。己就是中国人戊己属土，对不对？土是用来克水的，防己好像有一块土，你怕被水泡烂，你用了防己这个水就被抽掉。那但是这个防己就是直接作用在肾的麻黄啊，但是它可以让你的肾一下子很用力的把这些水都抽掉，可是结局是你的肾会变得很凉很凉，所以它会让你的那个肾一下子有点耗掉很多氧气啊，大概是这样的。防己还蛮寒的，其实在如果你看一般本草书里面，防己是凉肾很强的药，但它是以去水为主。那至于要凉什么骨头的热，就是有比如说像还有一个刚刚我们讲地骨皮，对不对？那地骨皮这个药呢是枸杞子，枸杞子那个植物的根。那地骨皮呢，它是治疗某一种的骨蒸，就地骨皮跟牡丹皮各治疗某一种的骨蒸，还有一种说有汗，一种说无汗。什么叫做骨蒸啊？就是骨头粉蒸肉，听过没？那个蒸骨头在蒸，就是有些人他病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那个骨头里面的那个磷啊，磷这个成分会跑出来，在那个骨头里面自我燃烧。那时候那个人的骨头是烫的，那要地骨皮或者牡丹皮来退啊，就是退这个清热药作用的守备范畴是不一样的啊。那桑白皮我们都知道，除了消炎之外，消皮肤的炎啊，肺的炎啊，桑白皮可以消。那至于说有一些绿色系的药，比如说像龙胆草啦、芦荟啦、大青叶啦，那个当然是很凉干哦，能够清很多热，清热杀菌。可是可能什么大青叶啊、龙胆草、板蓝根这一类这个系统的药，可能是今年夏天大家有原生大温病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吧。那一般如果是治感冒的话，我不会想用到这个药，因为这些药是真正的发炎才用的。在感冒的世界里面啊，不必消炎消成这样，就感冒是病毒嘛，你杀细菌干什么，对不对？就没有什么意思。那在这些清热的很强的药，因为像板蓝根这种东西，你用的时候人很虚啊，对不对？就像因为像2005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气运啊，那一年就特别严重，很多人一感冒就喉咙痛，然后中医就给他开板蓝根，然后一打就打成阴症，就变成少阴，变成太阴，就是那个喉咙痛还不一定是阳症，还不一定是三阳表症的病，可是那时候你也不分辨一下是不是少阴，然后就当作温病这样子打，然后就真的打成少阴，然后那病人就送到西医那边去挂急诊这样子。哦，那是中医自己在那边丢脸哈、哦，所以这个真正的感冒一定要分清楚。那这个，那至于说还有很多很多清热药啦，那至于说有一个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金银花，就是忍冬花啊，忍冬藤的花。那金银花是一种啊，我们在这个疮科，就是身体有发炎加化脓，皮肤表面这种金银花很好用。金银花的好用是这样子。金银花你就算用了很多也不太会伤元气，就它在凉药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就它能够消炎，可是它伤元气不会太严重，所以可以用。可是金银花，因为金银花用金银花的大行家就是那个傅青主的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陈士铎的医书，就用金银花的大行家。那他就说金银花你一用就要超过一两，现在剂量的一两，就是用重剂量消炎才有力道。那如果你用一点点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啊。你如果用黄金黄连都可以只用一点点，但是金银花就要很重啊、哦。那这是一个要诀。那个 SARS 流行的时候，金银花也是哇，那个价钱啊、哦、被抬得吓死的。那我们也就知道那些中医都不知道在混什么的啊、哦，对不对 ？SARS 是病毒啊，又不是细菌啊、哦，就是细菌性的才用金银花，病毒类的就没有任何必要了。所以哄抬金银花的价钱就代表他们开错药了。 那我们讲到这个黄芩呢啊，它这个肠辟泻痢，就是如果是热性的肠道的热，那黄芩是很有办法退大肠火的啊，所以我们在用治疗这个痔疮的时候，常常是用得到黄芩的啊，因为肺跟大肠相表里，这个基本大家都晓得嘛，对不对？所以就啊，这个这样子。那至于说煮水啊，这个东西是有限度的啦，就是如果因为小柴胡汤里面有黄芩，如果你是配合着能够引它到三焦水道的药，就能够把你淋巴这个区块比较发炎或者不通畅的一些热把它去掉，那热去掉淋巴就通畅，通畅以后就小便就通了啊。所以以柴胡汤那个结构来讲是有煮水的效果。那当然你直接讲就是因为黄芩、黄连、黄柏都是苦又燥的药，对不对？它一定能够排水嘛，这个不用讲也知道哈。所以这个也可以这么说。那下血痹，恶疮居实火阳，就是被火烫伤敷黄芩当然是有意义的吧，因为它凉肺就得营养皮肤嘛。那皮肤表面的各种烂掉用它是有意义的，那也没有问题。那至于说下血痹是这样子，比如说黄芩、黄连、大黄加起来就是三黄泻芩汤，对不对？其实三黄泻芩汤本身就有破血的效果，那这个是寒凉药而可以破血的一个例子啊。但是我的课程可能不会很主张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看怎么用啦，就是说好比说我的话要破血的话，我破血药爱用的第一名就是水蛭，因为很好用，就是强又不伤身。可是呢，世界上还有一群人叫做吃素的人哦，或者是有一些贵妇她不要吃虫虫，其实破血药好用的药都是虫虫。那你不要吃虫虫的话，又要当吃素的人，那这样子怎么办？那就要有些方法要先把你一直帮你补血，比如说吃很多六味地黄丸来滋阴，然后呢滋到你的阴很多了，再一下子用三黄汤这样打下去，把那个血打把那个淤血打散，所以先滋阴再用三黄去破淤血，这个方法是存在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吃素的人，就要用那个方法。那本课程每次在开课都会说什么拒修什么吃素的，但是现在也有吃素的同学在班上，所以我不会赶紧走啊，这样子我现在退一步，就是说你就当我不学无术教不了你有用的东西，这样就好了啊。那我还是以吃肉的人为主走在教啊。那这个所以这个这样的凉的药啊，我跟大家认识一下。那至于说到黄连，对不对？它说治热气啊，这个热气其实说来也是蛮有点意思的，就是热如果在你的气分而不在血分的话，用黄连比较有效。当然不是绝对，黄连能不能清血分的热一定还是可以的啦，只是啊，这个热气就是发炎的东西。那木痛伤气出明目啊，就是这个湿热，如果比如说肝火啦或者怎么样，因为眼睛发炎多半是有肝火，那肝也算是中下焦啊，对不对？用黄连以下有些引导的药，这个清火是可以的。而且黄连明目是真的可以哦，因为黄连那个破阴石哦，跟苍竹的破阴石很像，就是乍看它是作用在脾胃的药，可是实际上它破这个阴石的力道可以强到就是上焦，就是头这个地方的那个阴石，就是热性的阴石它可以破得掉。所以黄连其实可以往头上做，所以鼻梁汤可以放苍竹，也可以放黄连，就那几个药是凡有破阴石的药是对的。好，那黄连可以明目到也是这样。其实大黄或者黄连其实你不要放那么苦啊，都有一点芳香的味道哦，就是虽然苦寒的药全部会健脾哦，但是它那个芳香味道在偶尔用的时候还能够刺激脾的运化哦，还可以的。那这个肠辟腹痛下痢，就是消化道的这个发炎黄连会有用。那妇人阴中肿痛，就是湿热在下也可以啊。那久服令人不忘，这是什么？这是指宁心安神啊。就是黄连有另外一个药性是作用在心，就是黄连如果要吃下去的话，其实它会作用在你的脾胃还是作用在你的心，不一定的。那如果你要让它作用在心的话， 那像复兴主他就会用菖蒲，就是因为菖蒲是通心经的药，对不对？你用菖蒲跟黄连同用的话，就可以把黄连拴在心的区块。那是干嘛？它就里面有事，身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病，就是一个就是舌头长烂疮，就舌头痛得不得了，让你确定是实热，你最好拔一下脉啊，就心脉要热的有火的啊，你不要那个虚症也给我乱用。但是如果只是舌头的实热的话，那你就黄连加菖蒲，那它就只退心的火，其他地方的火不退啊，就是它有这个引经的作用。那在张仲景的这个医书里面呢，有一个病叫做浸淫疮，就是这个人的疮啊，就是好像你这地方长一个脓包，然后这个脓包的这个黄水沾到旁边，然后黄水旁边又长，这样的脓包就这样的连串这样子。那个时候张仲景的方式用黄连粉来敷它啊，但黄连粉啊，桂林粉还有加甘草，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用黄连粉来敷？因为啊，黄连的那个根哈，就是节节如串珠。有人说黄连像鸡爪子还是老鹰爪子一样，就是黄连的根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中国人画一个老鹰爪子，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是那样子的东西，所以画的太丑了，被嘲笑了。那所以就是这个浸淫疮，这样一个疮，然后蔓延到另外一个疮，然后再这样子，就是黄连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像那个它的根这样子钻在土泥土里面，这样的一坨一坨钻，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就拿来对付这种疮啊。那就是以它的形体来讲的这个啊，所以它是燥湿除热的寒药啊，所以一定要又湿又热才用啊。无论黄连黄柏都是如此的。那么在你这个肠胃啊，热性的这个肠胃性的这个。说感冒也好，或者一般说的急性肠胃炎啊，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呢，那你就用啊。那它这个黄连黄柏、黄芩黄柏、黄连呢，都因为是燥又寒又燥，对不对？它也没有把你这些水邪逼到脾胃之外，就让脾胃赶快吸一点水嘛。像苍术是干嘛？就赶快让脾胃把水吸掉嘛，对不对？就是白术是补脾胃，让脾胃有吸水的能力；苍术是赶快刺激脾胃让水吸掉就算了，那不太补这样子。那这个黄连黄柏也是一样，在清热的同时，让你肠胃道赶快把这个水吸掉啊，不要再那个湿哒哒的。那如果吸不干净怎么办？很简单嘛，五苓散嘛。上次五苓散有讲说，五苓散可以帮忙很多毒性的代谢啊，就是如果你是食物中毒的话，五苓散会有用。那五苓散加到这个药里面也可以帮忙啊，所以热性的肠胃炎的话，五苓散配合着跟青莲汤很好用的药。那五苓散有一定程度的解酒的效果啊。那葛根芩连汤是真的很好用的解酒药了，就是因为酒就是湿热之气，对不对？那葛可以把湿气这样子带上来发掉，然后黄芩黄连又解那个热，所以如果你要喝酒以前吃葛根芩连汤的话，通常那个耐酒度会耐喝酒的程度会高到很多啊。但是到底来讲还是会继续伤肝啊，所以不要靠着这个乱来。反正古时候的医书讲到解酒药都会说不可以靠这个乱喝酒以至于后患更严重哦。那现在人不怕死就随便了啊，就是你这个吃中药出事好歹证明它能够解酒那也不错，那对我来讲也是有复兴中医的效果，不是吗？那我们这个在上次串讲的时候还讲到一个黄芩汤，对不对？那黄芩汤，我们现在上课到几分钟了？我看53分啊。我们是不是把黄芩汤留在下次比较好？因为我不想耽误同学回家的时间啊。那反正那如果你们等不及要得黄芩汤，这就记得黄芩汤这虽然仲景的书没有讲，但是呢，它主要就是葛根芩连汤那个主轴的症候里面再加一个肚子绞痛啊，通常有加肚子绞痛。那还有我上次在教串讲的教到拉肚子有一个东西哦，没有教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一直拉稀而你的口不渴，当然不是指热性的、哦、黄芩黄葛根芩连汤或者黄芩汤都是热性的啊、哦。如果是寒性，就是看起来不是热性拉稀，比如说看起来像理中汤或者四逆汤症，如果你的口一点都不渴的话，那个是可能是太阴病，用理中汤管中焦就会好。可是如果你的口非常渴的话，那个可能是厥阴， 就是要乌梅丸，我上次忘记讲到乌梅丸，就是又拉稀又渴得不得了，那可能是厥阴啊，那个辨证点还有分。所以当然讲到厥阴的时候，我可能会再回头讲。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像黄芩汤也很好，它的主要条目就讲到这个太阳跟少阳合并啊，那个时候它会内显成另外一种拉肚子啊。那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讲的东西有没有还不是很了解的要说的呀？啊，有没有啊？哎，哦，有人会哦，各位同学注意哦，如果你吃小便中汤会拉肚子的话，你要先把白芍拔掉一点，就是会的，因为白芍很多人的肠胃对白芍的耐受度并不好，就是会变成拉肚子。那我会建议你先白芍减量，或者是还是喝小便中汤的慢慢减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小便中汤里面再加一点干姜跟白术，就是把它平衡回来，因为小便中汤如果再加干姜跟白术还是很补的。所以就是那也有人是麦芽糖再减量也可以，就是给他一个小量的适应期。因为真的有人吃小便汤会拉肚子啊，就是我忘记提醒各位同学，会的，有的人会，但有的人刚好很适合这个药就不会啊。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说的？啊，那你们记得今天回家要记得这个葛根芩连汤的辨证点啊，就是因为常常会发生这种病啊，送西医不好玩，自己在家辨证的好，一下就解决了啊。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先没有了啊，那不然就下课好了，好不好？